咁好啦，十六张系最后嘅价钱一张，咁就所以佢讲论个死亡复活之后咧，就而家提到三件事，第一就系为圣徒捐款，第二咧讲佢个行程，同埋讲同阿波罗嘅事情，阿波罗嘅关系。大家都知咧，保罗咧就曾经喺前面讲过啦吓，保罗算保罗诶，保罗算乜嘢啊？阿波罗算乜嘢啊？黑法算乜嘢啊？吓啲即系因为啲人就话我属于保罗嘅，我属于黑法嘅，我属于阿波罗嘅等等，咁所以咧就佢有人以为即系保罗咧好唔 happy 啊，即系好似佢同阿波罗即系或者阿波罗同佢争地位咁样，咁啊其实。阿波罗系咪真系同佢争咧？咁就根据喺呢个书信里边最后呢一章咧，我哋睇到其实保罗同阿波罗真系唔系喺度争咩嘢，争个地位。而某程度，如果系用第三者角度嚟讲咧，阿波罗同佢边有得废啊吓？即系保罗耶稣基督同佢亲自同佢交往过嘅，咁阿波罗都系从第。就二手資料嚟嘅啫嘛，係咪？好啦，關於為聖徒捐款嘅事，關於咧呢個字眼咧，其實係有含義嘅。含義咧就係同佢教會可能有人提過，或者同呢個教會有關嘅。佢咧有幾個字眼咧，即係喺啲。这个格林多前书呢都成日都用的关于其中一个啦。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呢，大家可以看回第七章的第一节。他同样是这样写法。第七章第一节呢，他就讲论道，就是讲道啦，你们信上所写的事啦。咁呢度你讲关于咧，其实有同一个含义。然后喺十二节咧，呢个第十六章嘅十二节咧，又系再写关于阿波罗弟兄，即系曾经同呢度教会有关系嘅嘢。所以关于圣徒捐款嘅事咧，我点样向加拉达各教会规定咗，你哋亦都应该照样做。所以保罗其实不单止叫格林多教会捐助耶路撒冷的圣徒，他在这封写这封信时在亚弗所的时候传教，跟着又有去过加拉达，然后后来才去这个格林多。换言之，他这里说呢，其实显示出的保罗呢去到某個地方傳教，都會鼓勵那些咁嘅新嘅教，或者所謂新嘅教會，即係意思係話保羅傳嘅呢啲咁嘅教友咧，提醒佢哋要為耶路撒冷嘅聖徒捐助嘅。其中之一嘅真真實實在耶路撒冷教會嘅窮困嘅狀況啊。第二個咧就係佢認為你哋之所以今日有機會接受呢、這個。救恩这个恩宠啊，是因为他们耶稣基督是藉着耶路撒冷这一班人的祖先这个团体那里来的，或者你而今我们接受的救恩的喜讯呢，是由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传出来的所以他就说你们，我叫了加拿大教会这样的规定，有这样的规定的你们呢亦都應該照樣做。每咁樣點做法咧？就係每週嘅第一日，咁即係星期日啦，係咪？你哋每人要照自己嘅能力積蓄一啲，各自存放住，免得我嚟嘅時候先正現酬，即係到時就揾，唔係咁啦嚇。而係你而家開始。每個星期咧，特別係喺主日啦，留一啲積蓄啦，留啲錢啦。 咁因為當時咧冇一個師傅嘅，啊冇師傅，你收集埋啲錢啊，咁當然可能當時又冇銀行啊，師傅攞咗去咧就唔知保存好，保存唔到啊之類啊，所以咧就個人留低先，存放住。幾時我一嚟到，就派你哋所認可嘅人帶住呢封信，帶住信咧。將你哋嘅恩賜，就係啲錢咧，送去耶路撒冷。咁可以呢度睇到啦。幾時我一嚟到就係話，保羅曾經對佢哋提過呢件事嘅，以前講過嘅。咁啊，寫封信咧提醒佢哋，提醒佢哋唔係話，我特別叫你哋做，而係我喺其他教會都叫佢哋咁做嘅，叫啲教友咁做。所以我嚟到之後點咧？就派你哋認可嘅人，認可人做咩咧？就係將呢啲錢收集埋啦，帶去耶路撒冷。所以佢哋以前已經知道呢件事噶啦。如果值得我去，佢哋就同我一齊去，就話如果即係呢件事係值得我去同佢一齊去耶路撒冷，我會同佢一齊去。咁事實上最後咧。保禄真的去了耶路撒冷，在罗马人书呢15章26节呢就有这样清楚写了出来。好了，他跟着通知行期了，他几时去格林多了，他怎样，他说我就说我们一开始之前有讲过，就说格林多前书是他在阿弗所时候做写的嘛，他在阿弗所时间挺长的，咁呢他跟着去马其顿，去馬其頓咧，跟住腓利白，去德索洛尼亞嘅教會，咁啊，然後先至去格林多，咁啊，經過幾個教會嚇。佢因為佢答應過話一定會格林多嘛，所以佢我巡行咗馬其頓以後就往你哋嗰度去，因為我只顧巡行馬其頓，佢唔會停留好耐，佢只係巡下啫，了解下情況。教会发展的情况怎样，但在你们那里我能够 可能的话我要住下来甚至过冬，以后我无论去哪里你们可以为我送行，即是表达了他真的愿意过一段住一段时间，因为这次我不愿只是路过时见你们，如果主願意的話，准許的話呢，我就希望在你們那裡多住一些時候，這個是保羅的計劃了。但我仍然要在埃弗所大羅到五旬節，所以這封信呢屬於在埃弗所，它在五旬節之前寫的，首先五旬節未到，聖靈降臨未到，寄了這封信去，這樣就過了五旬節了，保禄先就去那里，因为有成效的大门已为我打开了，但也有很多敌对的人。那这个呢，我们可以揭一揭这本书呢，就是《中途大使录》14章27节。14章27。在個標題裏面咧，14章最後尾嗰段咧就返回安提約基亞啦嚇。咁去到我哋或者讀到24開始啦，以後佢哋又經過披斯迪亞嚟到龐菲里亞，喺培爾格宣講道理，以後下到亞塔勒亞，又由嗰度坐船去安提約基亞。他们原来是由那里被托于天主的恩宠作现在已完成的工作，他们一到就聚集会众报告天主皆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还有怎样为外邦人打开了信德的门。 啊，即係好多人去聽到，跟住係領洗嘅。咁呢個就係一個敞開嘅大門，啊，打開咗。至於話佢亦都有我亦咩啊，但亦都有好多敵對嘅人，就係、是、第十九章《中途大使錄》十九章。二十三至到四十節，嗱十九章咧就喺厄弗所，保羅喺厄弗所十九章啦。咁跟住咧，厄弗所廿三節咧就厄弗所個暴動。咁啊，關於嗰、那個德麥特流嘅銀像咧啊。做嗰個阿爾特米嘅銀重啊銀籠嗰、那個嗰、那個事蹟，咁啊使佢哋冇生意啊嘛，係咪？咁啊去到後邊咧，我哋唔讀咁多啦嚇，我讀後半後邊一部分，三十五節啦，由三十五節開始。書記官因為捉咗保錄啊，佢哋就即係冇生意做啊，嚇就失業啊，所謂嚟到佢哋啲銀像。書記官使群眾安靜下嚟，話：厄弗所人啊，邊個唔知道厄弗所人嘅城係偉大阿爾特米嘅廟，同埋嗰個由天降落嚟嘅神像嘅看守者呢？呢啲事既然唔能夠反駁，你哋就應該鎮靜，因為冒昧從事，你哋帶嚟呢啲人啊，即係保錄同埋另外啲幾個同一齊傳教人咧。既不是摄圣者，也都没有出言侮辱我们的女神，所以如果德麦特流和他的同业的工匠有什么案件反对某个人，有诉讼期，又有总督在这里，他们尽可彼此对告，但你们如果还要求什么余外的事呢，可以在法定的集会里面解决。關於今日嘅事咧，我哋實在有被控作亂嘅危險，因為呢一個本嚟係無緣無故嘅事，我哋對呢件事，對呢一次集會，亦都唔能夠指出理由嚟。你睇到呢個所謂敵對嘅現個呢個情況咧，就係講呢件事啦。所以喺呢度咧，就係、是。講咗兩件事嘅，啊，敞開嘅大門同埋敵對嘅人。講完翻個歷史之後咧，啊，就繼續托付與勸告啦，勸告呢個格林多教會嘅信友。如果係特莫德到咗，你哋就要留意，叫佢喺你哋嗰度無恐無懼。因為他是辦理主的工作，好像我一樣。啊，這個大摩德呢是保錄打發他去的。那在哪裡呢？在格林多前書呢第四章的十七節呢就說了，我打發大摩德到你們那裡去，他在主內是我親愛和忠信的孩子，他要使你們想起我在基督之內怎樣做事，以及我到處在各教會所教導的，就是在這裡提翻，即是叫格林多教會，當大麥得到的時候，你們要怎樣幫他，所以，十一節，所以呢，邊個都不可以輕視他，以後你們要送他平安喜情，回到我這裡。因為我與我的弟兄們等候他，就吩咐格林多教會怎樣接待他的徒弟，這個大摩德。我們講完關於大摩德，就講阿波羅了。關於阿波羅弟兄，我多次懇求他，要他和弟兄們一起到你們那裡去，即是波羅有幾個弟兄一起傳教，他就說阿波羅，你一起跟他們去吧。那阿波羅怎樣？但他決沒有意思如今去，不過一有好機會呢，他就一定會去的。 咁其實係格林多嘅呢個教會嘅信友咧，希望有一日呢個阿波羅咧能夠翻到去格林多城嘅，所以保羅咧就咁講啦，我叫過佢去噶啦，不過佢話佢而家未有意思。咁跟住就話你哋應該警醒，跟住第一應屹立喺信德上，應有丈夫嘅氣概，跟住咧。應剛強有力去面對格林多團體的各種情況，你們的一切事情都應該以愛來到行事，這個有這個含義就是什麼呢？就是末世 的時期越來越近了，所以呢有很急迫的含義在這裡。所以就話弟兄們，我仲要勸告你哋，你哋要知道斯特法納一家原來係阿哈雅嘅初果，而且自願委身服侍聖徒。咁呢個斯特法納可以話係一個模範嘅信徒，佢獻出咗佢嘅神恩嚟到。幫教會發展，保祿表示很敬重這個信友。對這樣的人呢，和一切合作勞苦的人呢，你們都應該表示服從的。斯特法納和福特納托和阿哈伊科來了，我很開心，因為他們填補了你們的空缺。咁其實保羅就話：如果你哋喺度，我都開心噶嚇。不過你哋唔喺度啦，你哋喺嗰邊啦。咁佢哋嚟咗，咁可能呢三個人咧就係用就係由格林多城啊去探訪保羅嘅。佢哋使我同你哋嘅心神都感到快慰。對佢哋咁嘅人咧，你哋應該尊重。咁仲有一兩節嚇，亞細亞各個教會問候你哋，咁啊裏邊有亞細亞教會有咧，有人咧就亞季拉啦、普尼士拉啦，同埋佢哋嘅家裏邊嘅教會，因為當時嘅教會冇一間教堂噶嘛，都係喺家庭裏邊去發展噶嘛，所以咧佢哋嘅家嘅教會喺主內多多問候你哋，所有弟兄都問候你哋。你哋亦都應該以聖吻彼此問候。我保祿親筆問候。如果有人唔愛主咧，應該受到詛咒。跟住唱主快來啦，因為主日個馬拉納達啊，就係救主請快來，因為係末期末世時期。願主耶穌嘅恩寵與你哋同在，願我嘅愛喺基督耶穌內與你哋眾人同在。咁呢一段咧，其實係由13節開始咧，都可以話係咩？古時嘅時候，佢寫書信咧，最後結尾嘅啲問候性嘅説話嚟嘅。咁保祿咧就亦都即係講咗要講嘅事之後咧，就用一個傳統嘅方式咧，嚟到自己問候啦，亦都代佢嘅團體同啲人向啲人致候。咁就結束咗。这个格前啦，好，而家轮到大家分享讨论啦喎。 一个好普通嘅问题，保禄写呢个书信或者其他书信，系咪去到嗰啲教会读出嚟啊？定系话只系俾其中嗰啲领袖睇完？其他的信徒怎麼去家中那裡聽到保祿說的話 呢？因為第一個觀念就是我們知道呢，那個家庭教會呢，那些即不是很多家庭而已，其實可能有每個地方有幾個家庭，那的而且確這些書信是他寫給格林多教會的嘛，當然他是寫給格林多教會的領袖去讀啦，因為古時就好似呢、這個當《中途大事錄》咧第15章 咪開會關於嗰啲外邦人加入教會之前要唔要受割選禮咧？咁十五章咪決定咗話，好啦，佢哋唔需要受割選啦，不過咧佢哋要禁食食死之物啊等等，拜偶像啲唔得等等。佢講到明喎，佢話你將呢封信咧帶去嗰個教會宣讀俾啲教友聽喎，即係佢哋有咁嘅傳統啊，所以即係我相信佢哋保錄寫個書信咧。除了所以教會的書信有分類的、帝铎、戴茂德前後書呢是寫給個別的人，是寫給帝铎、寫給戴茂德，然後其他書呢是寫給教會的、所以變了呢、那個含義是表達了呢它是向當地教會公開讀的一個即是怎樣嗰、那個寫信嗰個人嘅內容啦，當然你話會唔會有啲領袖收埋咧咁？這個我諗即係如果有咧，可能仲有另一封書信咧跟住嚟咧嚟到指責呢樣嘢都唔定嘅、所以我相信當時嘅，因為正如呢度所保錄所講嘅斯特芬啊，同埋佢咧就係一個。點嘅亞哈雅嘅初果，亞哈雅呢個地區教會啦嚇，即係佢嘅家庭就遷出嚟做教會咧。我估佢哋既然係做得地區教會嘅領袖，好似今日如果教宗寫封信俾當地主教，喂嗱，你向你啲教友讀啦，佢即係唔夠膽話唔讀啊，係嘛？咁即係因為呢個係上頭俾嘅書信，如果有發現你咁。為點講啊？你啲弄權咧，咁你知道結果就係咩效果噶啦？你本嚟係為主服務噶嘛，係咪？所以你個問題，我會咁了解翻啦。 或者我都補充一下啦，因為即係以前我睇過嗰個咩鳳兒修女話，陳鳳兒修女啊， 黃鳳兒 修女係。他寫那本即係《新約道論》咧，佢裏面都提到咧，即係保錄嘅書信咧，好多時都會俾嗰啲地方教會咧去喺聚會裏面誦讀嘅，即係佢寫呢封格林多人前後書啦嚇，咁佢可能會一路喺嗰個小亞細亞個地區一路就即係其他嘅教會會抄一份，然之後喺佢哋聚會嘅時候去讀咯，即係當作一個好似一個勸喻啊，或者係一個公函咁去讀咯。即係的而且確係發生嘅，即係阿 Stephen， 你頭先問嗰個問題係的而且確係發生嘅。不過我有一個點講咧，有一個又唔係反省嘅，即係我有一個睇法咧，就係關於今日成日即係應該話喺第十五章嗰度成日喺度提到嗰個復活嘅問題咧，如果問我自己的話咧，我會覺得喺理智上，我覺得係容易相信嘅，即係理智上容易相信係咩意思呢？因為我自己本身冇經驗過啊嘛，係咪？咁我只可以停留喺嗰、那個理智上，或者喺個腦袋上面覺得係啊，好，即係應該係咁樣啊咁。咁但係你話係咪我就好相信好相信咧？咁我真係唔知喎。因為正如我剛才說，即是我沒有經驗過，或者是沒有人經驗過，所以這個可能就真的是那個信德，就是幫我或者是給力量我 去相信保羅在這個第十五章裡面所說的東西咯。因為的而且確是我覺得如果為著一個不信的人來說呢，很多時候這個就是他的理由來的，即係你點解話有復活啫？你證明俾我睇咁樣，咁的而且確係好難證明噶嘛，冇得證明噶嘛，係咪？咁所以今日喺十五章裏面啊，保錄所講嘅嘢話點樣復活啦，或者係復活之後會係點啊？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只可以話我喺理智上接受相信，但係咪好實在咁去相信咧？我又覺得好似有啲難咯。 丁健，你提到實在相信，點為之實在相信呢？因為你理智上都 深信不疑， 深信不疑。咁你嘅你嘅咧，你點啊？你嘅理智已經話俾你聽係可以嘅喎，係得嘅喎。咁但係你 咪所以，所以我咪話，即係我以前都講過咧，我係一個即係比較邏輯性嘅人啊，或者可能係即係理性嘅人啦。即係好多時候我聽到一樣嘢，我都可能要揾十樣八樣證據，我先至去相信。即係好似早排阿 Stephen 話喺 Wikipedia check 到啲嘢咁樣，即係我自己會覺得人哋講人哋就咁講俾我聽嘅嘢，我未必會相信。但係當我見到有譬如話有好多人都係咁講 ，OK， 又或者係已經證實咗係咁樣，咁我就會係即係相信嘅程度會相應咁樣去提高咯。咁當然啦，如果譬如話我見過耶穌復活，咁當然好容易信啦，係咪？所以耶穌就話，即係冇見過而相信嘅係有福嘅，係嘛？即係冇見過佢復，即係佢話當物啊，你做咩冇見過我復活，你就唔相信咩？咁我而家俾你見啦，嚇，俾你手指伸入去嗰個針孔釘孔嗰度啦。咁即係某個程度上嚟講，我同當物都係一樣，即係我都係咦？你話俾我聽，我就相信，即係呢個同我嗰個性格唔吻合啊，明唔明啊？即係我好難話就咁憑片面之詞就去深信不疑一樣嘢咯。 嗯。 啊。 但係我又覺得咧，信仰唔係等於科學咯，所以有時啲嘢咧，你好難去揾一個好實在嘅理據啊，或者係。嘢去支持嘅，其實係 係，所以我明白呢一點嘅嚇，所以為我嚟講，我某個程度上嚟講，我係自相矛盾緊嘅，明唔明啊？即係一方面，你話俾我聽，我未必信你，因為我嗰個性格使然，令到我未必信你。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是、但我又真係信有天有神喎、哦，我又真係相信有天主呢樣嘢喎。咁即係其實我喺度自相矛盾緊咯。啊，咁所以我頭先一開始嘅時候，我話：，今日所講嘅復活咧，呢個問題咧，喺理智喺一個腦袋裡面我係相信咯。但係你問我係咪好實在好實在？咁去深信不疑咁去相信咧？我好老實答嘅，即係好老實咁講，我就唔係咯。 我個人就我都係好理性嘅嚇，不過我就覺得我過到我理性嘅關咧嚇，咁我就會即係點講啊？我會相信，因為呢樣嘢唔到你去做出嚟噶嘛，唔通你話我而家要死下睇復唔復活咩啊？冇得睇噶嘛呢樣嘢係嘛？所以經即係冇經驗可以嘗試噶嘛，咁。對我嚟講，我就唔覺得難去相信。但如果過唔到理智諗唔通咧，好可能我就會話：係唔係㗎？點信啊？你即係諗唔通嘅咁。咁當然你話咁啊聖母瑪利亞童貞生子係咪唔得咧？咁即係喺理性上你諗唔通喎。咁我所以我成日都會幫我自己就係話你咁信唔信天主嘅大前提？信唔信創世紀嗰個生命嘅來源係嚟自神咧，嚟自天主咧咁？即係如果大前提嗰度過咗，咁你後來嗰啲嘢好難你自己又唔信嘅喎。即係我會咁樣去睇。當然你要我信唔信天主第一個大前提咧，哇！你嘅主究竟係點嘅咧？係好難嘅，我覺得係難。咁但係我個信仰嘅。基礎咧就係耶穌基督，咁我相信耶穌基督嘅話咧，相信佢所做嘅嘢嘅話，佢實在存在過嘅話，又咁樣講過呢啲説話嘅話，咁我冇耶穌冇理由要呃我做咩啫？對我對佢有冇好處啫？係嘛？咁我如果信咗耶穌基督，咁我又容易信天主嘅大能嘅創造，咁我就會跟住信其他嘅嘢，即係我會咁嘅程序咯。 嗯， 因為事實上真係你冇得做實驗嘅呢樣嘢。 啊， 但係好似 Dicky 咁講，就算你話你睇唔到將來有復活，你係信，但係你冇經驗過。但係對你嚟講，我又覺得都冇損失嘅喎。嗱，譬如你喺臨死嗰一刻，咁你都係懷住呢、這個，即係你好有一個仲有一個希望噶嘛。如果你即係你唔覺得，即係就算真係冇復活，咁你都唔係一個損失噶。起碼你死嗰刻你都好開心啦，你有一個希望喺度。 誒，我同意嘅，所以。所以我在不同的時候裡面我都曾經說過，就是我說即可能怎麼說，可能有些不信的，即不接受信仰的人會說，欸，你怎麼即沒有人死過之後回來去說嘛，是不是？那他會問，啊，你又怎麼知道你所信的那套是真的呢？這樣，那我的答覆就好像Susan你剛才這樣說，就是好，我而家呢刻相信我所信仰嘅，到我死咗之後，發覺，咦，原來假嘅喎，或者原來係冇呢件事嘅喎。咁但係起碼我喺信嗰段時間，即係我而家在生嘅時間咧，我有一個依靠，或者有一個支持，有一個令我生活得更好，做一個更好嘅人嘅一個動力。咁起碼我喺呢一個信嘅期間裏面，我係賺咗咯，係嘛？即係。正如你剛才說話，起碼我帶著一個信德或者帶著一個盼望去死，而死了之後，哦，原來真的有生命的，那我就是有 bonus。 但是如果說死了之後，欸，原來沒有的，那起碼 我都有一個怎麼說， 我生前即是我在世那段時間我都會做過，曾經做過一個好的人，是吧？做過一個心甘美德的人，做過一個是有天主支持我的人，啊，所以即我就會去咁樣同嗰啲唔信，即係唔接受信仰或者係要去搏嗰啲人去咁講咯，係咪？ 阿羅神同 Linda 有冇咩分享啊？ 其實我覺得咧，喺信仰嘅 阿 羅神講先 啦。Steven 唔好講住，俾阿羅神講先。 其實喺信仰嘅層面裏邊咧，係可以分 level 啦，係每個人個基礎同埋個經驗都係唔同的。好似我咁細細個領咗洗咧，我對主係深信不疑啦。咁同一啲講極都唔明嘅或者係唔信嘅人咧，你都唔使同佢拗嘅嚇。咁天主俾佢改變嗰時，相信啦，時候未到啦，開始你話。咁所以信仰係唔可以強迫咯，亦都係要去自願嘅。其實呢樣嘢好係我諗個個都明白咧，唔係強迫出嚟嘅信仰。如果你強迫出嚟嘅，係根本係嗰個結局你係上面知道啊嘛，咁你冇得呃嘅呢啲嘢。 我上星期都分享過啦，我話我上個星期一去探朋友嘅太太啦，今日我去送殯就係佢過咗身啦。咁即係我最 surprise 佢，即係佢嗰個朋友係我以前啲同學嚟嘅，即係我同佢做咗都五十年同學啦，差唔多啊，即係真係朋友啊。咁啊，唔係好多接觸，但係間中有接觸咁。佢同佢結咗婚咁耐咧，幾十年咧，咁佢一路都即係開始嘅時候，我朋友都叫佢去舞蹈班領洗，佢都冇接受。但係佢就奇怪，就病咗咁耐咧，咁啊，到佢自己都即係喺度諗啊，可能。咁佢最後尾話俾佢老公聽，即係話俾我朋友聽，佢話我尋晚聽到個聲音，佢叫我領洗。咁佢話佢想領洗，因為佢有個聲音叫佢領洗。咁於是個朋友就話：哦，好啊，你想領洗，咁咪領洗咯。我揾通知神父啦，幫我領洗。佢個心，我去探佢嘅時候咧，佢哋已經領咗洗。佢個真係我未見過咁嘅病人咧，冇怨尤啊，同埋佢真係好開心咁去面對嗰，那個即係病痛個疾病。佢唔會話：哎呀，將來死咗點啊？會唔會點啊？我幾時死啊？即係人通常對未知嘢有個恐懼感噶嘛，個未知嘅將來。但係佢完全冇，佢好寬容咁樣 即係我話仲走之前同佢做個祈禱，咁佢又一齊做個祈禱，咁就好開心咁樣，然後再經過幾日咧，咁就過咗身啦咁樣。所以當然咧，佢嘅信仰我有冇佢咁大嘅信心，我唔咁可以比較啊嚇。咁但係咧，我覺得好重要就係即係天主嘅恩寵咯，都正如阿羅什話。你逼佢逼唔嚟嘅呢啲嘢嚇，但係可能我哋嘅祈禱係好重要咯，為呢啲人祈禱，即係好似天主能唔能夠改變佢嘅心硬咧咁呢樣嘢啊，或者 click 佢個所謂佢嘅思維，有時我哋諗唔通嘅，我哋話唔信啦嚇，但係佢一 click 到佢諗通咗咧，佢就信都唔定，咁呢個係好重要。阿斯蒂芬有咩分享？ 我諗緊我嘅信仰方式同阿 Dicky 都啱啱相反嘅喎，即係我喺生活嘅經驗或者透過人類嘅生活經驗，喺嗰個情感上咧，我可以全盤接受。反而咧，你調翻轉嚟講咧，用理性嘅角度去考。拆每一個角度，要去證實每一個角度，要去有實驗咁樣去反覆研究咧，反而咧頭頭碰著黑嘅，因為咧會轉到尖，轉好多牛角尖。越尖越讀佢咧，越睇嘅話咧，越令自己好 confusion。所以有時咧，我話知道我知道嗰條路咧行唔通睇唔通，反而咧我會翻轉頭。用一個情感上邊去諗，當然我哋冇人經歷過，但係喺我哋身邊一定有好多人經歷過，好似你邊個朋友一樣。咁你可以透過人哋嘅經驗、人哋嘅信仰旅程，可以推敲到我哋相信嘅嘢係事實嘅，係真實嘅。咁嘅話咧，我諗我哋會即係生活得比較輕鬆啲。或者是自由啲，就唔好受呢啲，因為嗰樣嘢點解㗎？頭先講嗰個活死人啊，即係唔係活死人，死人去領洗。即係如果我哋只係針對喺個理論上邊嘅話咧，反而咧會後退嘅，對我哋嘅信仰嚟講後退。所以我頭先我講話我個方法咧，同阿 Dicky 講嗰個嘢，我啱啱咪又調翻轉喺度。即係我唔知係咪有其他人嘅感覺，即係可能我懶惰，我唔想樣樣。由信經第一句開始去研究到最後一句，喺個理性上邊究竟行唔行得通㗎？即係如果我要拗嘅話咧，喺信經每一句嘢都可以去尋求科學嘅答案，但我唔可以，亦都係唔需要，因為信仰唔係一個咁嘅科學一加一等於二嘅，呢個係必然嘅定律。信仰唔係必然嘅定律，但係信仰咧係一個。你去投身，然後感覺到你個回報嘅信仰嚟嘅。 唔係當然我唔係話要即係本住一個轉牛角尖啊，或者係要去同人拗嘅一個睇法去講啦。即係你話信仰為我嚟講，我係相信，我係的而且確咁去相信信仰嘅，即係接受呢個信仰嘅。個問題係，我反而喺嗰啲細，即係細嘅位嗰度咧，即係譬如頭先講嘅復活啊，係咪咁樣復活啊？或者係復活咗之後係咪咁樣啊？即係我會問自己啊，頭先阿保祿係咁講嘅喎，我信唔信咧咁啊？即係我嗰個睇法，即係話點講咧？即係我嗰個心路歷程係咁樣啊。即係我唔會話就咁樣，我讀完之後話哦 ，OK， 我接受，我信咁，即係我唔係嗰種人咯。我睇咗呢樣嘢之後，我就會問我自己，我信唔信咧？佢咁樣講，我係咪深信不疑咧？我係咪咁樣？即係我係咪即係就好似佢咁講去接受咧？即係我係嗰種咁嘅人咯。咁所以我當我睇一啲嘢嘅時候，我就會係咁。即係好唔知點解咯，我諗可能係即係我份工或者係我嗰、那個我個腦袋係咁，我個腦袋係咁樣咯嚇。咁同埋我亦都會我即係除咗我問我自己啲問題嘅時候，我亦都會諗咧，就係 欸，如果有人咁樣同我講嘅時候，咁樣問我嘅時候，我會點答咧？係咪？因為好老實講，作為一個教友或者一個有信仰嘅人，你好自然地會有人會問你噶嘛？喂，你相信啲乜嘢㗎？你個信仰裡面講呢啲嘢嘅喎，你點去理解啊？你點去相信啊？咁樣你唔可以即係我唔似人哋啦，我就會覺得我唔可以就咁講話，我信咪信咯，即係明唔明啊？即係我係嗰種人咯，我係嗰種人，我係嗰種人要知道自己喺度做緊乜嘢嘅咯。 啊，唔係嗰樣嘢，而係信仰，我自己 prefer 就係用一種感性嘅心態。去試圖去領悟佢，譬如保祿書信都講好多樣嘢，佢都理論雖然係多啲，但係我反而欣賞呢個聖保祿喺嗰個行程上邊，佢對於個信仰嘅堅持，同埋佢種叫做睿智，對於每度地方唔同嘅教會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反而咧我用呢個感性嘅角度去欣賞佢嗰嘢。我不知道用我感性用欣賞會不會對我的信仰會有幫助多一點，還是說我每事我要逐個字真的明白不要緊，可以問，但是不是等於我要去質那個句話去說什麼，因為我相信他是經過思考才跟我說的，但是可能當時用的詞語現代人也都未必等於我來明白，就算教宗現在站在你面前想試圖解釋給他們聽，可能我們自己都不知道他想講啲乜嘢咯，但係事後我哋經過祈禱、經過閱讀、經過其他嘢咧，反而覺得係用感性嘅眼光睇我自己信仰咧，我諗我哋舒服好多。唔知咁樣講啊，唔啱不過，即係我自己係咁諗法。 我就覺得即係事實上真係神因果不同啊，即係從唔同嘅角度起嗰個信仰嘅起點咧。從不同的地方開始咧，係好可能嘅。我諗無論係 Dicky 咁模式，或者係思雲你咁模式咧，大有人在。咁啊，本嚟咧一面倒好唔好咧？我覺得一面倒係唔好嘅。咁啊，最好係平衡啦，又理性又感性啦。因為感性咧，有一啲人咧，如果唔所謂話好感性嘅人咧，唔即係疏忽咗理性嘅人咧，都會好大問題嘅，就係。哇！你今日同我個感情好好啫，咁就梗係信我啦。但係第日嗰個感情唔好嘅時候，咪即係信都冇埋咁，即係會有好多咁嘅現象嘅。咁的而且確有啲教友咧，佢對教會好相信喎，對耶穌都好相信嘅喎。點知點解選中咗我啊？咁多人唔選啊？咁佢就開始唔信啦。即係自當年啊，點解唔選中咗我啊？啲唔好嘢都唔好嘅嘢啦嚇，佢就唔信啦。咁即係有大有人在。所以但是理性是不是又不好呢？我又不敢說不好，不過呢，即是我個人就會要求平衡，不過我自己都平衡不到的，有時多一點少一點啦，那邊教會有一篇呢，我想 Dicky 都值得讀的，他是安慰自己的，其實是不要看到說我這麼理性不好，教宗有一個不知道是勸喻通語或者是訓導那些東西，是講理性與信仰的問題，係，即係點解我哋要需要一個理性角度去探討信仰咧？咁當然咧，探討係一件事，然後實踐生活又係一件事。咁啊，實踐生活咧，佢就要即係當然鼓勵我哋咧，多啲用感性嘅層面去生活啦。咁所以我就唔覺得即係有所謂啱與唔啱，邊樣好啲，邊樣唔好啲，真就係我哋點樣利用天主俾我哋嘅智慧同埋我哋嘅心。给我们的头给我们的心去活出这个信仰呢，是需要我们去学习去发展。 嗯， 是。那后来我 send 个篇给你啊 ,Dicky, 啊， 因为有机会可以看。 好啊。 为什么你不 send 给我们个个啊？ 因为我怕你说，哎呀，要我做功课，要我看东西，我没所谓的 ,send 给大家。 是啊，所以 send 会投诉，因为我们不会投诉。 我不是好像出着你的口，所以 send 没找代言人，是吧？ 成日都 係 咁講。 你冇問阿Steven，你冇問Steven，你冇問題啊？係我有問題啫嘛。 唔係啊，我哋都應該，我哋都好想睇嘅。 係嘛？係有中文版本嘅，我 send 個中文版本俾你。 好啊。 好啊。 OK， 咁大家繼續努力，好好地準備自己去迎接聖誕節。